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过得怎么样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跟我一样哈，沉浸在元旦3天假期的快乐当中。在今天，我特别想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为新一年第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这个节目来定一下主题，同时借此也激励一下大家，那就是加油打工人。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对这句话并不陌生哈。这个梗呢，最早是来源于一个网红，他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吹捧自己打工人的身份。打工人本是上班族的自称，后来经过了传播更加的广为人知，加油打工人也渐渐成为了彼此心照不宣的一种寒暄的用语，或勉励，或嘲讽，或自嘲。在这个其中，其实我们真的能够听得出来一种平凡当中透露的渴望和倔强。其实打工人不过是大家认清了职场本质之后的戏谑之语罢了。希望大家能够用一种新的色彩为新的一年加油打气。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在期待不如花的今天很自在，我说我走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第一天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 是站在最冷的冬日，我们总是喜欢遥望跟畅想那个夏天。 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在今天很自在。 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第一天是来自孙燕姿、五月天、FIR 共同作曲，孙燕姿演唱的这一首歌，我们很熟悉了，对吗？第一天可以是恋爱的第一天，是毕业的第一天，也可以是成熟的第一天，更可以像是今天一样，新一年工作的第一天。 永远那么灿烂。 希望能够和大家引发强烈的那种共鸣，来庆祝我们每一个曾经不平凡的一天，传递我们向往美好未来的能量。所以歌声当中，不管是今天还是2022年的每一天，都能够像这首歌一样传递一种活力四射的感觉，你说好吗？各位此刻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2022年，我们全新出发。这一首来自毛毛毛不易。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告别的路口，温暖每个日落。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浓厚，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我敬你一杯酒，敬你的沉默，喝杯一声浓厚，敬你弯着腰上山往高处走，头顶苍穹努力的生活。无名的人啊， 这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歌。这部影片讲述的是留守少年阿娟和好友阿猫狗在退役狮王鲜于强的培训下参加武士比赛，经过重重磨难，从病猫变成雄狮的成长故事。其实如果有关注的朋友会发现，自从点映以来，电影的口碑热度就是持续飙升，非常贴近现实的故事，非常真挚的情感，非常精美的画面。我想其中最打动我们的，可能就算是阿娟在生活的重担和内心热爱之间的选择。就很多人遇到困难可能会放弃，但是阿娟在那么繁重的生活压力之下，还能够为心中的热爱留有一番净土，真的挺难得的。不管是离家在外的人，为生活努力拼搏的人，还是心中执着有梦的人，希望各位都能够感受到无名的人带来的温暖。 有颗心独自的一直在闪烁，那是你，那是我仰望的夜空。多久以前的我，一转眼怎么早已过。也哭过也笑过，就已经足够。我相信有一天你也会认同，如果还在回忆漩涡，就让我们在那时重逢。我想到最勇敢的是那年奋不顾身拥抱，我想到最幸福的是那年夏天你的微笑。什么都不重要，青春真美好的笑，全世界宣告。我想到最美好的是那年星空下的依靠，我想到最纯真的是那年大雨中的奔跑。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你我都很好。那年勇敢的我们， 如果在过去的2022年你还不够勇敢的话，我希望有一些朋友在2022年的今天开始，可以给自己多一些勇气。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添加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聊天室的入口，参与今日份的话题，你生活里的加油站。 最勇敢的是那年奋不顾身拥抱，我想到最幸福的是那年夏天你的微笑。什么都不重要，青春真下的依靠。我想到最纯真的 勇敢的事，来自前南拳妈妈张杰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虽然是抒情摇滚的曲风，但是编曲上还是用了大量的弦乐来叙述，有了很多很激昂的氛围哈，层次也是很丰富的。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里的加油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嘟嘟说静下来会有很多自愈的力量，包括写字、看书、听曲儿，认真的学每一道菜，每一个步骤里的节奏都很舒适。生活里的加油站对于我来说就是独处，非常棒。5155SN 说读本好书、听首好歌、看场电影、吃顿大餐都会满血复活。哥大爷说晨练、看日出、东方，给自己加加油，还配了一张特别棒的日出东方的照片哈。向着阳光说吃美食，能治愈不开心的心情，就是我生活里的加油站。闪电羊说打盹的时候一杯咖啡，是走神的时候的提醒，是不开心时候的温暖。要谢谢我们的节目，谢谢2022，我们继续一同携手出发好吗。帝国铁骑说喝杯茶、喝杯咖啡、出门逛街、打打球、静静的靠沙发闭目养神，都可以是生活的加油站。总之就是这样的感觉特别好。北京五号线说了啊，今天下午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早晚还是比较凉的啊，各位多穿一点。 烟火为谁精彩，森林，当我越倦怠，孤独越苍白，时间的对岸，月亮等你回来，旅途中难免有遗憾，终点却依然毫无影踪，风景已足够让我们回味相拥，有何惧长夜汹涌。 I have nothing to fear， 爱把你守候，点亮了星空，爱把你守候，点亮了 无所畏惧，来自 TN 袁亚伟。歌中说的那句话，我相信很多人很有感慨吧。生活总会给你答案，但不会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你。只要你肯等一等，只要你肯再设计一下，生活的美好就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盛装莅临。过元旦的时候跟一个长者通了一次话，真的感慨良多哈。他告诉我，他说我们是因为什么谈到了关于生命的话题，然后他就讲说每个人都拥有生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读懂生命的。我觉得讲得特别棒。而我们要做好的就是为我们明天集中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热忱，把今天的事做得尽善尽美。哪怕是最没有希望实现的事情，我觉得只要一个勇敢的人去做，坚持做，到最后就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今天我们说加油站哈，生活里的那个加油站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是怎样的一件事情。欢迎你继续来跟我交流。中场前的最后一支，我们有请汪峰，好久不见的汪峰带来像梦一样自由。听听看对自由、对坚强、对宽容的向往。 你是否还会牵挂我，我最亲爱的朋友啊，当我决定放下所有，走上去自由的路，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驶上去未来的路，我要像梦一样自由，像天空一样坚强，在这曲折蜿蜒的路上体验生命的意义。你是否还会陪着我，我最思念的亲人啊，当我已经告别昨日，是想去为 像梦一样自由，像大地一样宽容，世界就是这样宽广的。勇者无惧，无路不越。我是刘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北京早上七点， 早上好，你奈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经过大剧院， 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我是大佐， 我是。2022年周一至周日早上7点至9点， 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你只需打开 FM 974，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音乐很凶。

甜甜的法语歌，歌名翻译过来叫做我需要爱。在并非风调雨顺，也并非十全十美的世界当中，每个人都需要爱的支撑，才能勇敢地生存下来。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生活里的加油站。有很多人发来的留言真的是有一点拉仇恨哈。子琪说，我的老婆人称头号齐吹，因为她不是叫子琪嘛，所以老婆叫头号齐吹，永远鼓励我，支持我，永远是我粉丝团的会长。不知道你的这份显摆会不会刺激到了月份牌，你让他这个在家里的地位排在狗狗后面的人情何以堪呢？左撇子思思说，休息的时候会一直放着广播，做做家务，或者研究美食，或者是一个人到处去逛一逛。斯坦福桥的味道，生活里的加油站就是闲暇时光听官博，看足球比赛，和家人在一起。用户0800也说到了，说家是一个人最好的加油站，一个温馨的家能够给人以无限的力量去奋斗。好，我们接下来就听听严仁中用音乐告诉你，确实很需要。 即使一生的人潮多凑巧，我们能遇到，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有泪光你来帮我擦掉，争执了也很快就和好，两个人不懂得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神中藏着的火焰，都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别有冷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牵绊，不在你身旁，生活去全世界奔波，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脆弱的时候用力交流，从梦到年少，一直走到天荒地老， 凶的人潮，多次敲我们的遇到，从开始交换的心跳，能否到最后依然小鹿乱撞，用泪花你来帮我擦掉，认真乐园快就可好，两个人不懂的技巧，却懂得爱，只要爱着就好，要抵达最美的远方，难免会有一些波涛，眼神中藏着的火焰，多想到最后依然有火光，有矛盾必有冷战对抗，提到了心疼我的悲伤，要求算不算太高，很需要拥抱，很需要依靠，很需要寂寞的时候被你找到，能在你身边 干净利落又很有感染力的声线哈，我想大概世间最动人的爱情其实并没有像偶像剧演绎的那样的浪漫，只需要最朴实的真情陪伴便此生无憾了。 不重要，很需要拥抱， 最好的爱情和友情我想应该会是很简单的样子，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恰好都在，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的，但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不过是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家人朋友，在每一个需要拥抱需要依靠需要照料的时刻，有他们真好。闪风羊，你多虑了。我刚才说到了月份牌哈，他说这下全国的老百姓都知道了月份牌的地位排在了谁的后面，我觉得你真的是不用太替他操心，他是一个不争也很豁达的男子汉，家其实真的不是战场，没必要争个输赢对吗，家就是一个好好说话好好生活的地方。我还记得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亮出来了一张他和爱妻坐着新开通的地铁17号线去买花的那个场景，是家中有花才能自然芬芳起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微光之名。 黑暗裹挟着星空，点点微光铺苍穹，小小少年懵懵懂懂， Call your name， 梦的名字怀抱心中，一段未知的旅行，行囊装满倔强任性，流星划过仿佛指引，轻轻地说前方荆棘，勿忘初心约定，跌跌撞撞光芒灼伤了翅膀，请不要溺爱羽毛，收起锋芒，风管无需谁原谅，花孤芳也能自赏，无人问津此老的生长，从此以后那忘不了的远方，回头看看那却是暖暖故乡，前方道阻且漫长，理想遥远却绝不退让，惊涛骇浪我们一起闯，梦是天堂，微光之名一路向往星光， 一段未知的旅行，行囊装满倔强任性，流星划过仿佛指引，静静地说前方荆棘，勿忘初心约定，跌跌撞撞光芒灼伤了翅膀，请不要溺爱羽毛收起锋芒，成长，从此以后那忘不了的远方，回头看看那却是暖暖故乡，前方道阻且漫长，理想遥远却绝不退让，惊涛骇浪我们一起闯。 这首歌是一定要和大家听到最后的。王希，结构很有意思，很饱满很充沛的嗓音，对吗？然后在他层层叠叠的爆发之后，你会听到一小段最后的那种浅吟低唱，而且给我们带有一点铺造着那种底噪的琴声。故事就这样静悄悄地来到了尾声，而我们也是慢慢地合上了乐章，思绪飘向了远方。还有慰藉的力量，希望所有追梦的人都在这首歌里得到滋养。 I do believe 每条河流来自曲折方向，每条道充满荆棘过往，让人脆弱却也让人成长，风雨洗去挫折的伤，没有寒暄才能体会真理，因为失去我们学会珍惜， We have a dream Maybe we lose somethingI am manly 周周说，家人和广播都是我的加油站。西边老好也说，听节目就是加油站啊，从中收获各方面的营养，有亲人朋友的关心鼓励，都是加油站。子琪补充说，回到家晚上老妈包的饺子，喝上做的酸菜汤，希望老人家们都能够一直健健康康，这样不管我们走多远，都一直有一个这样可以停靠的港湾。 逆风飞行，从不轻言放弃，错心放离，因为有 首《相信希望》，来自 FIR 菲尔乐团，作为纪录片《复工》的主题歌，在2021年3月发行。2020年，全世界共同面对了疫情这个巨大的黑天鹅，而后我们也经历了复工复产，迎来曙光。而今我们重新走在了希望的路上，坚定的步伐，一起向未来。2022就这样在我们的呼喊当中到来了。北京冬奥，我们离它是如此之近，就在2月2号。今天看到了大家很多的加油站，看到了大家生活当中很多的底气，真的特别的欣慰。今天的最后一支歌，我要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听来自金志文的《活出色彩》，他会给我们唱出一个快节奏的生活所带来的那种压力，但是你依然听得出来有热爱，有向上的那种积极的心态和状态。我想每个人都不希望很庸庸碌碌地过完这一生，对吧？所以我们讲目标一定要有，在进发的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心态。经常来听我们的节目，经常放下一些包袱，去看看花海，去看看晚霞和人来人往。希望你的生活不是孤单的、孤独的两点一线，更不是很纯粹的那种非黑即白。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的方式多找一些丰富多彩。那个最初的自己，那个不顾一切也要勇往直前的少年，其实一直都在前方等着你的归队。我是刘慧，明天午后3点，希望还会遇见你。 阳光总会一路铺满，心会感受冷暖，偶尔需要松开负担，肆意迎风呼喊。彻夜无眠每个夜晚，努力调配灵感，生活渴望着有一点改变。加快速度的节拍，感觉生活的存在，未来像一片 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